微的破镜重圆，抱着你哭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，几封情书。哦，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。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，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。哦，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。紧闭的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。的藏不住泪痕，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。你恨自己是个好孤独的人，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，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。他曾为了你逃离颓废痛苦，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。哦，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。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，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忍着眼泪留着情绪。哦，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。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。 张学友演唱的《情书》。我们说读书啊，如果你会坚持下来的话呢，容颜呢自然会改变。许多时候呢，自己可能以为看过的一些书都成为了过眼云烟，不复记忆。其实呢，他们仍然是存在的，潜在的，在气质当中，在谈吐上，在胸襟的无涯里，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。接下来要听的歌，蔡琴《读你》。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，醉人的诗篇。 季节，醉人的诗篇， 首老歌《读你》。我们在生活中会很希望把自己的经历啊，通过微博呀、朋友圈或者日志啊，写给专门的人看，但是往往这个人看不到、不会看或者不想看。直到有一天呢，另外一个不相关的人突然跟我们说，他看了我们写的所有东西，然后跟我们聊起我们的一些人生经历啊，会特别心疼我们。所以你看，真正在乎我们的人呢，读的不是我们的某条心情，他们想读的是我们的整个人生。 眼泪在心里流，此际怎么开口，前世在心里漂浮，情意令人受，眼泪在心里流，请你开一开口，随便一声话，随便一句，算是问候朋友。眼泪在心里流。

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告别，告别过去的自己，力图做一个最想做的自己。因为每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变嘛，所以我们必须与时俱进，成长为自己喜欢的样子，做自己的样子才是最舒服的人生。 徘徊着的，在路上的，你要走吗 ？Via Via， 易碎的骄傲着，那也曾是。在夜

心，一滴滴流进眼里，我呼吸不到你，到最后一秒才换气。当心跳停了，时间就会暂停，当心跳停了，时间就会暂停，想告诉你我只会跟你到这里，让大雨淋湿我，不会再有像童话般的清醒。当心跳停了，我们就到这里，分手本来就不该会有结局，轻轻的唤起，瞬间失去了力气。我轻轻的唤起，瞬间失去了力气。 你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《只爱陌生人》，我是李默。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边听广播边互动，把你想说的话、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。 在嘴边反复，该怎么介绍才清楚？男子汉，大丈夫。我想成为你的大树，你开心了我就满足。该怎么对你说清楚？我好乱，好苦，谁能告诉我，谁能理解我，只面对自己习惯不说爱慕，暗恋的情书你不懂阅读，我却让时间像烟。